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52集，有人在觊觎他。3，两人陷入了僵持，轩辕凛凶神恶煞地堵在马车出口。称幻道士想从车窗里钻出去，可惜就他这副身体，不等钻出去个头，就能被轩辕凛给拽进来。于是他只好干巴巴地抗议： 不脱，不脱裤子。 轩辕凛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却还强自压抑： 为什么不脱？ 这小子以往在自己床上衣裳脱得还少，哪回不是干脆利落，出了一趟宫倒是真的长了本事，竟然敢拒绝他。称幻解释不出来，他本来就不是个聪明的人，嘴皮子也只是有骂人的时候才稍微利索点，眼下却根本不管用。他也想找个理由糊弄过去，可脑子里空白一片，实在无能为力。于是他也只能一声不吭，将身体缩成一团，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脱裤子的抗议。 你， 轩辕凛像是气急了，语调忽地高了一个度。称幻想起自己不肯上药的时候他粗暴的脱衣手法，浑身一颤，瞪圆了眼睛盯着他看，决定他如果扑过来自己就跑，万一真的能从窗口钻出去呢。然而轩辕凛气势汹汹地说完那个字之后，竟然没再说别的，只目光沉沉地盯着他看了几息，而后便坐在车窗处沉默了下来。称幻看了他这样，心里有些难受。轩辕凛这个人做什么似乎都很得心应手，哪怕是做皇帝。称幻和他在一起那么久，只见过他这样一次，是他登基后第一次为先皇举办祭典。那天他在宗祠待了很久，回到了大明宫后也不说话，就那么坐着看得人心疼。称幻有些受不了了，他小心翼翼地爬过去，试探着戳了戳他的手指头。 你生气了吗？ 程欢有些不明白，他这样的身体有什么好看的？何况以往都看了那么多次了，为什么现在还要看？他犹豫起来，如果轩辕凛真的因为这个生气，他颤巍巍地去解裤带，心里还是很不情愿的。可比起这个来说，他更不愿意看见轩辕凛这副样子。手半路上被人抓住了，轩辕凛没看他，却像是知道他在做什么一样，抓着他的手把他拽了过去，拉进怀里抱着他不再动弹。程欢有些懵，轩辕凛这是怎么了呢？这时候难道不该凶巴巴地喊他滚吗？为什么抱着他不动了呢？他有些不明白，试图回去看他的脸色，但脖子扭来扭去也只能看见轩辕凛一丁点侧脸。他这样不消停，轩辕凛竟也没说什么，反而叹了口气： 朕只想看看你有没有受伤。 受伤？他为什么会受伤？程欢有些不明白，懵懵地戳着。轩辕凛只当他现在的智力听不懂自己的话，抬手摸了摸他的头，仿佛是刚才的发作耗尽了他的怒气，现在竟然出奇的柔和。程欢被他摸了两下头，摸得心脏都颤起来，脑子里有个声音不停地喊要死要死，至于为什么要死却并不明白。 你有没有看清是谁抓的你？ 轩辕凛又问，他似乎是觉得这种记忆很不美好。程欢想起来大约会害怕，问话的时候用了些力道抱紧了他。程欢还是很懵，他什么时候被抓走了？他自己怎么不知道？他傻愣愣地戳了会儿，总算反应了过来，感情这些人都以为他是被抓走了，并不知道他其实是自己跑的。程欢心情有些复杂，没想到轩辕凛这样的人也会有笨的时候，可又不敢嘲笑他，只好摇摇头。轩辕凛理解成了他没看清，他本就没抱多少希望，听见程欢这么说并不觉得意外，只是又叹了口气。 他想陈欢那么抗拒脱裤子，是不是在被掳走的时候有人对他做了什么呢？他身上陡然升起一股力气来，唬得陈欢一抖，还以为他是现在才想起来要发作自己，连忙挣扎起来，试图挣脱他的胳膊，躲到角落里去。但轩辕里没松手，也没问别的，只是朝外头喊道：“ 启程吧。” 轩辕镜仍旧没回到车里，只坐在车辕上打瞌睡。小七一连看了他好几眼，拿着斗笠的手蠢蠢欲动。轩辕镜睁开眼瞥了瞥他，自己伸手拿过来扣在了脸上。小七松了口气，扭过头去老老实实赶车。轩辕镜这一动弹，却又不想睡了，只竖起耳朵来听里面的动静，却安静的有些过分。陈欢晕了一上午，没理由下午还睡，可里头又的确没有说话声。他果然是不一样，如今竟然能这么消停，若是以往，就是一息也不肯安生待着。马车咕噜噜进了浚县县城，小七将马车停在客栈门口，却没喊众人下车。浚县还算繁华，来往客商络绎不绝，也极容易混入有心人。小七唯恐发生意外，喊了小二带路，直接将马车赶进了后院。轩辕镜将斗笠丢开，抬手抹了把额头的汗。到地方了，下来吧。车帘子撩开，陈欢探出头来看看周围，察觉到周遭有些眼熟，心里一突，猛地把头缩了回去。轩辕镜失笑，以前无法无天的时候，他怕是没想到如今胆子这么小，兔子一样，到了陌生地方连露头都不敢。轩辕领随后下来，撩开车帘子和里面说话，他声音小，轩辕镜听不太清楚，但语气听着十分温和，和以往强自克制压抑的平和很是不同。轩辕镜微微挑眉，有些好奇车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怎么轩辕凛的态度说变就变。陈欢不是很情愿的被从车上拉了下来，他探头探脑四处看，警惕地注视着过往的客人，提防任何一个可能认识他的人。 这县城几乎没人不认识乔山，如果对方知道我住在这客栈里，哎呀！ 陈欢一哆嗦，一头扎进了轩辕凛怀里，只露出两个眼睛来，有些凶巴巴地瞪着那些被他容貌吸引好奇看过来的住客。轩辕镜动作微微一顿，抬手拍了拍他的后心。轩辕镜咳了一声，让小七去订房，他却是寻了个小二说话，听说这县里有个医术很好的老大夫。小二来了精神， 有，离得不远，就是地方不太好找，那老大夫心善，穷人都不收银子，医术也好，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治。 他打量了一眼轩辕镜，没觉得他哪里不好，又去看轩辕凛和陈欢，陈欢也就算了，藏在怀里看不出不妥当来，可轩辕凛却着实有些唬人。小二只瞧了一眼，就被对方不怒自威的气势镇住了，没敢再多看，可他心里又实在对这些人好奇。贵人自有贵气，小二看他们怎么都不像是普通人，心里存着讨赏的意思，语气越发热忱起来。 您要是什么时候想去，只管喊我，我给你们带路。恕我冒昧，您这几位是什么病啊？那老大夫医术好是好，可每日里病患也多，怕是要等上一等。 轩辕镜点点头，只说了句无妨，却半句也没提病症的事。小二讪讪一笑，知道自己这是多嘴了，瞧见小七出来，连忙凑过来， 您是哪几间房，小的给您带路。 小七将房牌给他看，小二脸色古怪了一瞬间，四个人就要了两间房，若说是没钱凑合凑合，大可不必要上房。他偷偷瞄了眼轩辕凛和陈欢，后者他刚才看了一眼，那副样貌被人养着倒也是正常，可这剩下二人难道也是那种关系？小二忽的一哆嗦，抬头一看，就瞧见那个叫小七的男人正冷冷盯着他，他心里一跳，头皮发麻， 后心发凉，脚都要软了，愣在原地半晌都没敢动弹。好在先前与他说话的温和年轻人拍了拍小七肩膀，让他将那凶恶的眼神收了回去。小二长出了一口气，再不敢乱看，匆匆带着他们往楼上走。轩辕镜教训小七，收敛点，不过是寻常百姓，做什么吓唬他。小七垂着头听训，等轩辕镜说完了他才开口，闷声闷气道，他觊觎主子。轩辕镜脚下一滑，险些跌倒，被小七扶了一把才站稳，却是半分也没有谢他，反倒抬手狠狠弹了一个脑崩。那叫偷看，往重了说也不过是窥伺，觊觎哪里是这么用的。小七抬头看了他一眼不吭声，轩辕镜不解气，又扯了扯他的耳朵，这才抬脚上了楼。待将两间屋子都检查一遍才察觉到不对，他看向小七，你住哪？属下给主子守夜。轩辕镜眉头一皱，回京路上需要你驾车，晚上不必再守规矩，自去歇着就是。小七垂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儿，属下以往三天三夜不睡也能做任务，这家伙竟然在违抗自己的话。轩辕镜眉梢一挑，捏着小七的脸将他拽到自己跟前来，不听话。小七摇头，但仍旧没说再去要一间房，知道属下不守夜，在房梁上也能睡，一间房就够了。轩辕镜气笑了，语调微微一扬，真的不听话。小七一顿，犹犹豫豫地往外走。轩辕领被陈欢拖着这时候才上了，闻言便皱了皱眉头，些许小事何必计较，他想守着你也是尽忠职守，由着他就是。小七明显松了口气，嗖地窜上房梁不露面了。轩辕镜的表情有些一言难尽，等轩辕领拽着还探头探脑四处看的陈欢进了隔壁房间，他才敲了敲桌子，还没用晚饭你藏什么？小七就又跳了下来，连照面都没和轩辕镜打就窜了出去，大约是知道他在生气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